22:04，光临十点大陆记，我是杰克堂。啊，我要把吉他先放好，以免它一会儿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噪音。所以这是我的地盘。周六、周日，这个直播间属于你，属于我，以及这个空间里的一切。如果你们想好奇，想知道作为一个主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想知道作为主播电台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你有几种收听收看的方式。首先，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用听觉的方式接收我们的讯息。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直播间的样子。当然，或者如果你是花椒的用户，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注册的话呢，也欢迎你登录花椒，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杰克堂一会儿手忙脚乱的推 CD 放吉他，然后把麦克风放到应该有的位置上，所有这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操控，是不是有一种驾驭感呢？说到驾驭感，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好，在这里，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它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预备开始，预备开始。当我说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你脑海当中首先会反映出来什么样的画面讯息呢？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青年广播的广大受众们可能很多是学生啊，当然就是青年是一个啊，就是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定义，它还有心理上的定义。所以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能预备开始就意味着明天要开学了。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现在逐渐的返京，比如说在北京上大学的，或者初中、高中、小学也差不多应该正式要开学，真的所有人都进入到了一个开始的状态。还有很多可能就是对放假放的比较久的哈，也差不多该回来上班了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在明天一切要开始的时候来一个预备。预备开始就是这么来的。先来听首歌吧，一边听歌一边来看看都有谁在花椒上打招呼来着呀。看看看到了你们，欢迎思彤，还有爱情之爱情，还有虾，以及很多我看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欢迎和我互动，和我留言，还有送礼物也是欢迎的。我们一起来听歌。既然我们要聊的是预备开始，那么我们上来就反着来。这首歌是王菲，你在终点等我。因为知道了终点在哪，目的地在哪里，你的方向感就会更好，你也会更有干劲。 洗涤腐蚀 留言啊。先要谢谢很多朋友送的小礼物，我已经看到你们了。比如说5A0，因为前面的名字实在不会发音。还有要天天来看我们的，非常感激。但是十点打录机这个节目，会在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10点播出。但是呢，有杰克堂和大家相伴的时间是只有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虽然说时间有点短暂，但是我相信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也一样非常的精彩，是由另外我的同事周准为大家带来，是一个帅哥，大家可以到时候看到他。还有人问，喜不喜欢旅游，跳舞好不好看，问题非常的跳跃。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先来重申一下，别着急，这些问题我会回答你的，因为这都在我的计划当中。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预备开始。我很喜欢预备开始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就是当新的一年开始，我记得好像是电影《立春》里边有一句台词，当然他说的是关于立春，关于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感受，就是每到了那种时节，到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要来临的时候，你就总会觉得应该会要发生点什么。当然到了年尾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好像这一年也没有什么发生，自己之前做的计划好像一个一个的都被画了叉。当然我们现在又可以开始了，一切都刚刚好，时间刚刚好，气温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所以在一切都刚刚好的时候，刚刚好我们今天也相遇了，所以刚刚好也可以听听你的答案，你是怎么预备开始的呢？其实说到预备开始，我觉得它其实是分两种，一种是外部环境的准备，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准备啊。对，因为呢最近在上心理学的课程，然后今天上课的时候刚好有讲到发展心理学，所以我就在想，不如就把今天上课所学的东西当做一个复习的契机，在这里温习一遍好了。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在发展中嘛，那这种发展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点让你变成了现在的你，而是外部和内部的系统，或者说他们的相互作用，然后塑造成了现在的你。这么说是不是还有点太抽象？没关系，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我们就先从内部来说准备好了。什么样的准备是一种心情的准备呢？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说，也是我的同学，他说老师让我们做新年计划，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头疼。我说是吗？新年计划很好做啊，就比如说刚才有人说，哎，主播会唱歌吗？会跳舞吗？喜欢跳舞吗？对，这些都是我的计划。还有包括刚才如果你很早就进来我们直播间的话，应该有看到主播拿吉他凹造型来着，不能叫弹吉他，只能叫凹造型，因为弹得不够好。对自己有要求，对自己有期待，可能是每个人在新年的时候都会产生的想法。所以今年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一般会说，今年我要健身，今年我要好好学习，今年我要好好工作。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在前面加上好好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点的空泛。那怎么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操作性的叫什么呢，方式呢？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把它们具体化。比如说，好，今年我的目标是要找一个男朋友或者要找一个女朋友，然后那就把这个目标细化好了。这个可以细化吗？当然可以。比如说我喜欢运动型的男生，那么是不是应该去运动的场合多出现啊？其实无非是一些大概率的问题。如果你想要脱单，但是却每天坐在家里面吃着爆米花看着电影，然后宅在家的话，当然就不如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旅行，然后会遇到的可能性会更大，大概就是这样了。我们不要说这么理性。还有很多的朋友晚上好，

还不足以表达。非常感谢大家，还有哪怕只是轻轻的点亮，还有一个小小的太阳，都让我看到你们的存在。刚才收集了一下，有问爱好的、兴趣的，有喝茶的、养鱼的，非常有闲情逸致啊。其实我希望我自己的新年也可以是有节奏的。有节奏的意思是，它就应该是有快有慢，而不应该是像一个上紧的发条，永远是在追逐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说啊，你应该是会有得了一种叫做填空症的病，这是他自己发明的，就是永远都见不得自己有空闲的时间，只要有空闲一定要把它塞满。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一样的情况，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呢？有的时候哪怕是发发呆，看看电影，喝喝茶，养养鱼，看看书，旅个行，都是一种为了更好的开始，是一种非常好的内在的预备。于是我们今天讲的预备开始，心里的那个准备阶段，刚刚我们说了一部分，我们继续来聊，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让心里面得到准备的呢？别着急，因为我们总是会说啊，预备开始更像是那个枪声，枪声一响，砰，大家就全部都起跑。于是就有人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也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呢，因为起跑线到底在哪里？所谓的那个起跑线，不过是一条赛道上的那个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我们每个人心之所向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其实我们根本就是不同的赛道，或者说那根本就谈不上是一条赛道，而是属于你自己的特别的路。这么想是不是就会少了一些比较呢？继续听歌。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刚才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把留言弄没了看到了，好嘞。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好了。一种是可以采用只用耳朵倾听的方式，那么就是可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还有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或者在我们的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在我们放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全景，那也就意味着你可以看到整个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大屏幕，包括我们的直播的系统，对，高大上的状态，还有主播非常沉思状听歌的享受的状态等等等等，还有可能在看手机的时候就是看大家的留言。所以如果你对电台是一个什么样子好奇的话，也欢迎你去用收看的方式来关注我们。下一首歌，我看看，让我想一想，歌单在此，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歌单，没有看清对不对？没问题，因为这样才有惊喜。上半时段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刚才有人问我是不是喜欢旅行，然后呢，于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播歌的时候播一个 MV， 其实有的时候 MV 的年代也比较久远，或者说有的时候有的歌曲很好听但是却没有 MV 相配，那怎么办呢？不如我们换一点有趣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啊，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进了一家店，然后这家店我觉得布置的非常可爱，它其实是卖八音盒和所有跟木质有关的产品的，但是在天花板上面，就是你知道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种科学怪人的家里面，好像早晨起床就是会被那种闹钟怎么来叫响呢，基本上就是闹钟响了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装置开始启动，然后就早餐自动做好了，然后有人来帮忙打扫了，然后有窗帘自动打开了，好像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那其实走进这家店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好像是在循环当中的一种有序的感觉，但是里面的人又在不停的变换，所以在有序和无序之间你会觉得很奇妙。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歌 I Can。

如果你想知道直播间的样子的话呢，也有几种方式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比如说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私密的话题想要跟我悄悄话，那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给我私信或者留言都可以，我会看得到的。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啊，还有花椒上的很多的朋友们，我看到你们了，非常感激你们的礼物，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关注，哪怕是奇迹会出现说就喜欢这样静静的看着你也好啊，我也喜欢这样静静的感受着你们的存在。刚才有很多的问题哈，比如说几点起的，做什么工作的啊？做的工作当然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我是一名电台主播。但是其实现在不是很流行斜杠青年吗？斜杠青年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主播杠，然后正在学吉他的某人杠，然后或者是现在是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生杠。那所以啊，真是问到我的痛处了。今天六点钟起床，然后一直要到十一点钟才可以跟大家道晚安。但是我相信当我道出晚安的时候，今天一定会做一个好梦。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啊，因为刚好把所学的知识就可以叫什么现学现卖，这真的是现学现卖，当然可能卖的不太好，但是哪怕有一点点可以传达到你的心里面去就已经很满足了。好啦，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多，现在换你们来说。关于预备开始这样的话题是说不管你是在上班还是在上学，明天这个周一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真真正正的要开始了。那你做了什么准备为了迎接这次开始吗？不管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外在的准备都可以。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新的文具盒，这也算是一个准备啊，或者是你自己想吧。在想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听歌看看下面我应该给大家播什么歌好呢。这首吧。有没有人为了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起点，为自己准备一双白色球鞋？反正至少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这肯定是少不了的。来自陈奕迅，白色球鞋。我什么礼物都喜欢因为回答一下刚刚大家的问题了。 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碎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建筑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心 历几次恋爱后重新回顾，爱还依然清晰在梦中，然当时的街灯和树有许多已不知去处，想起来我然感觉曾经自己不孤独，你是否已走到你要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双球鞋放弃最深处，当年的我还都保留失落的爱情遗物，曾经爱情现在想起却曾经走过的路，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淡了那种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弃最深处， 白色球鞋来自陈奕迅。看到花椒上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屏幕刷得很快，所以我把他们特意记下来，想说慢慢回答。比如说有人问明天上直播吗，明天依然会有十点打卤机，依然会在晚上十点钟与你相约，但是你会发现换了一个人啊，性别都换了，是我的好同事好搭档周准来为大家带来的，非常走心的男生，然后声音好听，歌曲好听，你们自己去验证就好了。另外关于辛不辛苦，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你在做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是不会觉得辛苦的。前段时间刚好也回答了有一位朋友的问题，说有没有看电影啊，看了很多的就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些电影，但是其中有一部在去年的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的这个话题，关于辛苦的话题，就是不努力的哲学，不努力的勇气。你有没有不努力的勇气？好像听上去是有点丧，不够鸡汤，但是再往下听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是一碗毒鸡汤。没有了，就是其实所谓的努力是一种卯着劲儿，是一种跟自己的心抗衡的状态，因为你需要辛苦嘛，需要努力嘛。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件事情的话，自然就会在心理上不觉得辛苦，虽然在外在看来你确实需要用尽一些力气，使出一些力气，使出一些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你浑身都充满，它会从你的心脏迸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你的全身，哪怕是在努力你也不会觉得辛苦。这样回答还满意吗？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预备开始，预备开始。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留言，还有很多的礼物，还有人帮我要礼物，真的非常的感激哈，知道我不好意思，谢谢。但是我也很希望可以看到，当然除了礼物之外，还有你们的留言之外，我也很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分享，关于这个话题的分享，就是预备开始，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为了什么样的开始。想起来刚才有人说会不会唱歌，今天我也把吉他带来了，就在我身后，那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会 就是斗胆献上一曲。因为这首歌呢先做个铺垫，什么时候唱都可以，至于原因呢，一会儿唱歌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先告诉我，我们作为的交换就是你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为了迎接什么样的开始。好，话说回来，刚才说关于准备它是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内部的准备，准备一个好心情，准备一个好心态，准备一个不急不慢的节奏。那外部呢，外部其实我觉得反而更好想，就好像刚才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你是不是有包书皮，包书皮这个就是动作或者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很多的学生在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可能是你跟这个书本亲密接触最多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当然要好好学习了，但是你会闻着那个新书的香味，然后看着书皮整整齐齐服服帖帖的被自己包好的状态，就会很开心，有一种契合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那种感觉，就是一切都严丝合缝，就会有一种非常契合的感觉。对，我觉得用契合是 OK 的。那或者如果你是一个白领，是个上班族，可以买一个小小的盆栽呀，或者是一个就是那种日历本是吗，就是那种台历，然后好看的自己喜欢的，因为你知道吗，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一起就好像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一样，每天都会被快乐包围充盈，这样做起工作来也会觉得更带劲，是不是啊？所以啊，看我都给你提出两个来了，难道就没有第三个第四个吗？欢迎告诉我，或者如果有一些悄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因为刚才有人问到了微信，我的微博是一块杰克堂，块儿话音所以是六个字，在上面私信告诉我你的小秘密也是可以的。继续来听歌吧，来听这首歌 All We Know。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会是什么呢？可能同时代的或者说同样有过某些类似经历的人会知道。 All we know， 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还有一些不知道的是，原来杰克唐可以弹吉他，可以而已。嗯，吉他就在我身后，你们想听吗？我看看。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正在线上，不管你是用收听的方式还是收看的方式，总之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矛盾感，就是会想啊，大家还是不要听了吧，还是听的人少一点比较好吧。但是呢，又会希望你们在，你们陪伴，你们可以给我鼓励。对，其实在微博上面有发了一条消息，就是我今天来背着吉他上直播的时候，门口的那个叔叔，就是我们的看守员叔叔，就特别的热情要给我开门，说啊，又带着琵琶来上节目了。然后我就想，哎，真是懂我呀。所以就是不管是吉他还是琵琶，对我来说也只是熬个造型而已，能听个响而已。希望可以在这里让大家见证我吉他的进步。好吧，我又瞎许愿了，但是愿望总是要说出来的，而且说出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至少有一些人知道了，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那我把电乐放着，把吉他拿过来，请稍等啊。要先说一下这首歌的背景，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哦，就是我的第一句歌词，我希望这一天和以往的任何一天都一样，意思是说，不管这是一个开始还是一个结束，还是你还没有准备好，不管是怎样，这一天和以往的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意思是说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天，是不是非常投机取巧？这样的话，这首歌在任何重要的节日和不重要的日子都可以唱。特别说明的是，这是杰克唐自己的创作，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好听的话，也是理所应当的。我现在准备就绪了，我要把电源拿下来了，所有的一切操作都证明我们这是真弹真唱。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你知道这一刻被涂上它应该有的颜色，远方的山和树和月和花，哒哒哒哒哒哒的牵挂，问出的问题并不等谁回答，大的种子发了芽，不是告别，是迎接。好吧，好几处都忘词了，真是有愧于是自己写的歌啊。好，我们把电乐放上来，这样就不会那么干。为什么电乐刚好在这个时候停了？快，因为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好了，起来了，出了很多的汗，没关系，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预备开始啊。我已经有2个月没有碰吉他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一个让大家见证的开始。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来说 关于准备，关于为了一个开始而准备。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为了开始而准备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雀跃的，就好像你要去旅行，然后你会做很多的旅行计划，然后会去想，要去住什么样的店，要去住什么样的景点，要去看什么样的地方。所有的这一切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那种雀跃的心情甚至于大于你在旅途过程当中，因为期待总是美好的，你可以给它赋予无限的想象。但是要说的是，不管这种期待有多美，想象有多美好，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始，不要总是停留在预备的阶段、计划的阶段、未雨绸缪的阶段、还在酝酿当中的阶段。我们听首歌酝酿一下。听听什么歌呢？让我想一想。好，我想听这首。我准备的歌曲很多，也是我自己很想听的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我喜欢的歌了。有的时候作为一个主播，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词不达意的时刻，那这个时候不如就把音乐推起来，用它代替我说。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 自林忆莲。我们就在这首歌的电乐的氛围之下，然后来说一下结束语，然后再起另外一首歌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好了。我们今天聊的是预备开始，我们聊了整整一期节目的预备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你的预备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或者说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马上就要开始了呢？距离明天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我想如果要好好思考的话，就去想，如果在这一年做个断舍离，不仅仅是衣物上啊，或者说物质上的断舍离，还有精神上的断舍离，也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你觉得它会是什么？那个最重要的事情 千万千万要记得做。好了，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那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在最后呢，因为我们说预备开始，所以就毕竟会有一个跑道，只不过就好像我刚才说的